城寨邊個感覺就係好立立雜雜、污污糟糟，好似係冇條理一個咁嘅廢墟。但其實城寨係一個由人組成嘅有機體。我係 Lens， 你睇緊嘅係城寨。 咁咧，頭先咧就講翻呢個即係 stir up 啊，呢個即係搞啊，喺度搞 起搞嘢， 係啦。咁咧，譚定康就係話咧，即係呢個 the close of academic mind 啊，就係咧希望咩咧，就係喺大學裏邊咧就搞將政治搞到咧，就係咧連呢個知識分子啊嘅所謂自由思想咧都受到呢個破壞。咁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彭定康嘅觀察咧都相當之準確嘅。 嗯， 因為呢家嘢咧，其實都係共產黨一路以嚟喺延安開始咧，整治知識分子咧都係佢哋嘅強項嚟嘅呢個。 嗯， 咁咧就頭先啱啱睇到新聞啦，就係港大校委會咧就已經搬咗去會展咧開會噶啦。咁咧就因為呢個馮敬恩就唔肯簽署一份叫做影響其他校委咩人身安全嘅文件喎。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来的，为什么呢？ 肯定要签份什么呢？ 他是一个委员来的。 是的。 他在会上有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事影响到 港大校委的人身安全呢？ 好像平机会告他。是的， 那么就中途就驱逐了他离场。咁样。首先呢就是大学校委会要出动到蓝帽子去保护，就搬到他这个会展开会已经是一个即是几羞辱的一件事来的。几羞家的一件事来的。即係從來都冇發生過， 嗯， 而亦都喺梁振英治內任內咧，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我覺得遠遠醜陋過旺角年初一發生嘅事，嗰種醜陋嘅程度。大家唔好以為暴力只係限於咧攞起嚿磚掟人，而喺呢個制度裏邊嘅暴力包括咩咧？就係咧去將民意扭曲，為咗實踐自己嘅管治嘅意志咧。然後呢就是用盡各種的政治鬥爭的手段去摧毀社會的價值觀，甚至是摧毀社會的理性和討論理性的空間。現在香港慢慢步入文革就是這樣的原因，這個非理性是互相 escalate 的。當他這麼粗暴的時候，他自然會引發到另外一邊呢是會有一個更加粗暴的方法去回應，而變成你中間所謂的講道理那班呢慢慢就失語， 是 他没有了个讲说话的位置。其实 没有的，是啊， 这个在内地已经是这样， 是 同样的手法来的，知不知道？内地那些维权啊、自由民主派啊现在集体失语， 是 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又是整这些不亮星啊、圆秋啊这些出来，然后跟着就小粉红，两边一起夹，那你中间那些所谓的讲宪政民主啊那些南方都市报那些就全部直晒， 所有都去到抹到最極端， 同樣的手法其實是應用緊喺香港。 係 呢個手法其實最先應用其實喺內地。 嗯， 佢就係用緊啲網絡水軍啊、小粉紅啊呢啲咁嘅嘢。而我就係話佢最恐怖係咩咧？如果佢將內地生變成小粉紅喺香港去執行呢啲嘢嘅話咧，其實佢亦都係同時用緊佢哋去報復更大嘅中港矛盾。 嗯嗯， 佢驚你唔夠勁， 係 佢驚你勁啲啊，佢驚你港獨唔攞槍添啊，我覺得。 是啊， 他最想去拿槍，我覺得 都是的，即是掟掟磚都嫌你 當然啦，不夠激啦，是吧？要不然他怎會再不斷挑你機呢？ 是啊， 是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之後，你是不是應該修補個社會的裂痕呢？這個是一般人的反應，你當一家人鬧交一樣，如果一家人鬧完交之後，大家入曬三袖了，掟完碗掟完碟了，坐低冷靜下來的時候，你不會走去又再咪到你的東西的嘛，是不是？現在不是的，你看梁振英即完全非理性的嘛，是不是？即方死你不死的嘛，就是不是方死你即掟完碗掟完個碟不中喎，車個水晶的煙灰缸過去先都不中喎，是不是？即現在就是這個地步咯，我覺得 是啊，還要即不斷地去拉人啊，控制暴動罪啊，這些根本完全不要說這單啦，其實你79日的佔領之後都冇一個咩啦，完全冇一個。 其實喺歷史上邊呢啲嘅情況咧，係同獨裁極權崛起有好大嘅關係。 嗯， 喺納粹德國即係威瑪嘅共和嘅時代咧，納粹黨崛起都係咁，同樣嘅手法，不斷去 name 其他嘅人，係用一啲好極端嘅言論去攻擊佢哋。 係 咁，然後鋪屋到咧，成個氣氛咧就係中間嘅知識分子啊、自由民主派啊、理性派咧， 收曬皮， 完全收曬皮。这种手法在苏联也出现过，在中国更加是49年之后的 治國嘅法寶添。 嗯， 咁而家終於我哋香港人就領教啦， 係輪到我哋啦， 係啦。所以你再將佢縮細翻落去新界東嘅選舉，亦都係睇得到嘅。 係、嗯， 當佢 stir up 咗嘅話咧，嗱，好多後生嘅咧，佢未必有咁多陰謀論，佢都係即係真心交嚟。 係係係。 他哋都是覺得冇出路嘅、 嗯， 再在議會裏邊咁樣搞落去、 嗯， 選咗你咁啊點啫？有鬼用咩咁？ 係， 即係我覺得林日曦可能就係代表咗嗰種嘅即係憤青啊，憤怒青年嘅言論。咁嗰啲其實冇咁多政治謀略嘅諗法喺裏邊。我覺得呢個 mood 泛民點都要處理嘅，其實。如果唔係嘅話，到九月就大鑊嘅。 但 係九月嘅選舉， 泛民真係唔係 in the position 去處理咯。即係佢喂，佢啲後生係唔會睇台戲噶嘛。 而家最慘就係咁，中間嗰個空間已經嗱，唔係講黃成志嗰啲啊，已經係擠壓到無位期。 楊岳橋某程度咪就係 呢啲咯。楊岳橋就已經睇到佢嗰個困境喺度，佢就反映咗公民黨、民主黨成撐工黨等等呢個困境喺度。 嗯， 因為對手要扯高個矛盾。 係， 咁你。回應個社會就係咩咧？結果係另外一啲更加激進嘅聲音就會抬頭，因為呢個黑人憎啊嘛，實在黑人憎到個地步，大家都選擇就係我同你傾嚟做咩先？我仲喺議會投咩票先？你入嚟讀施政報告，我就車你一巴啦，咁啊，仲坐喺度聽你講， 掟杯啦， 唔係即係就算我坐喺度睇住個電視，我都咁嘅感覺。屌你講埋啲咩嘢走啦，班友仲坐喺度，係嘛？即係嗰個憤怒係咁啊嘛。咁當兩邊嘅憤怒一路上升嗰陣時咧，其實中間嗰個空間就冇嘅。而家九月，其實新東呢度贏輸，我覺得嗰幾個月，但係真正嗰場仗係九月立法會選舉。我相信喺立法會選舉之前，個空間會再進一步擠壓。 嗯。 咁你諗下啦，成個民主派喺選舉裏邊，其實處於一個極之不利嘅位置。 嗯， 而呢個極之不利嘅位置就係話佢要諗清楚自己，你仍然係咪企喺嗰個位嗰度？ 嗯。 如果你唔係企喺嗰個位嗰度，你嘅議會裏邊嘅鬥爭路線係咪淨係坐喺度舉手投票咧？ 嗯。 係咪除咗佢坐喺度舉手投票之外，冇其他嘢可以做咧？ 嗯。 係咪？拉布之餘，仲有咩可以做咧？你一定係要咁諗嘅，其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繼續行禮如儀，坐喺度聽梁振英喺度廢噏。 嗯。 跟住去到投票投輸咗，又繼續坐喺度。而家啲人憎嘅、討厭嘅呢樣嘢啊嘛，其實，咁喺中共裏邊而家都係一樣，佢要令到許永智啊、蒲志強嗰啲冇人睬啊嘛，佢咪要兩邊嘅言論越極端越好咯。呢個就係令到佢哋擠壓曬中間嗰啲嘅所謂，即係其實劉曉波啊、和平憲章嗰、啊、班人啊嘛，咪令到全部冇曬聲咯。其實喺納粹德國出現過嘅，其實呢啲都係，即係你而家做一個理性持平嘅。無論你是從政好，你是學者好，或者你是一個政府官員，其實都完全沒有位置的，其實即是你要再站下去的話，除非你能夠有一套政治主張，而這套政治主張是可以勾勒出人家對民主派今後的四年在立法會的工作有一個想像，還有一個期望，究竟是什麼呢？如果你沒有這件事的話，只是得策略性投票就死定 了， 是不是？即是你說不出， 因為你繼續勇武是遠吸引於你這種這樣的說法，就 是，起碼對年輕人來說，我覺得他本身第一有個情感動員的能力，因為他以身試法， 他真的做了出來， 他做了出來， 而 且他堅做，所以 印象的是， 譬如你看到大舊那些落到去，他都要撐梁天琦， 是 就是西環三子，是不是？那個就是我覺得勇武派其中一樣嘢，好多人低估嘅係咩咧？嗰、那個情感嘅感染力。而呢個泛民係已經喪失殆盡。 係 呢個先大禍， 喪失咗好耐啊！ 係啊，呢個先大禍。你而家政治上，你唔係講理性係咪咧？講情感動員力。 嗯， 你連呢個情感動員嘅能力都冇。 嗯， 而勇武派你話個論述唔得，論述唔得。 但係佢起碼都有 可能係係啦，可能係真嘅。問題就係佢起碼同埋，我覺得佢好快會喺論述上邊追上去。你睇到呢近呢一年嘅發展。你到黃之峰地出咗公投港獨之後，其實公投港獨係向前行咗一步嘅，係咪？佢就有一個所謂嘅機制啦。我就爭取公投先，然後由公投決定2047，我哋仲留唔留喺一個限制裏邊。嗱，我相信呢個慢慢慢慢會成為主流。咁你好快跟住本土勇武嗰啲，佢亦都會提出佢嘅論述。而結果泛民就企喺度。咁你諗下九月嗰場仗點算咧？係嘛？你繼續大中華論述啊？ 喂，真係 大佬你真係想象好難想象 退選啦，真係 係啊，完全溝通唔到㗎喎，係咪？即係林日曦嗰個講法就係咩咧？我選過舊嘅，我知道佢做乜。 嗯， 我選過新嘅，我都搏一搏。 嗯， 佢個logic就係咁樣。 嗯， 所謂 change 就係咁嘅意思。咁如果你話呢個 mood 啊，我覺得會累到九月咧，會更加犀利添。 嗯，一定會，同埋中間一定好多大龍鳳啦，嚟緊呢半年。 而我更加睇唔到泛民有個能力提出一種政治主張，係、 嗯、 能夠，甚至你唔好講話即係本民前啊、青年新政啊、嗯，我相信連比較友好嘅學民思潮啊， 嗯、 都冇能力同人困啊。 係， 係咪好簡單？我就問你，我就問你善仲佳，你對自決獨立你點睇？你不回應怎麼行呢？是你民主黨的中國政綱呢、 嗯、 支持共產黨合法管治支持基本法這些呢， 一被人問、哎、就唱 首就死了咯， 唱首自由花出 來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因為你跟那個真實的世界的隔即是、那個隔膜是大到這樣的，其實是即如果就算你說很簡單，我兄姐不去選，我放給歐樂軒好林卓廷好、嗯、他們去到選舉論壇，他們面對呢啲咁樣嘅政見嗰陣時， 喂，同埋你民主黨已經譴責咗暴力，哇！你真係點樣點回應咧？ 你 個 我唔理你譴唔譴責暴力都，我就係問你公投自決呢個問題，你贊唔贊成香港人公投自決？ 嗯， 嗱，呢個基本法裏邊冇嘅。 係， 如果你民主黨嘅中國政綱係建基於承認基本法嘅話，嗯、好啦，即係話你唔贊成啦。 係， 你唔贊成嘅話，咁點樣可以維持一國兩制咧？ 嗯， 2047嗰陣時， 嗯， 你完全冇辦法講落去嘅喎，根本已經係。所以我就说他面对那个危机根本就不是这一场仗杨岳桥赢输那么简单、 嗯嗯、 这个是路线的选择来的，其实是、 嗯、 不是只是人的选择，是一个路线的选择来的、 嗯、 当然你说今时今日本土派里面有各式各样奇形怪状慢慢惨惨的东西、 嗯、 但我觉得慢慢汇聚是什么呢，他会开始有些有头有面的人参与下去，连月曾好李仪好、 哦、是啊，连月曾都 你看林 都买了位 置都是的，其实已经是 李仪就买了位置 这下先得人惊，而林恒子你看个旺角事件里面的取态已经知道、嗯、其实越来越多正常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所谓主流的民意里面的代表人物、 嗯、 是愿意，我相信因为公投港独其实是比急毒是近了一格的， 是 那個反而他的吸引力更大一點、 嗯、 我覺得、 嗯、 喂我說公投而已，你可以不贊成的， 是 吧，即是黃之鋒這一步其實我都是挺聰明的、 嗯、 當然很多人說、哎、他都是 minority， 其實很多人好像我們這年紀的人呢是不認識到社會變化、 嗯、 你看中大學生會改選， 是 喂大佬，中大就是左交大本營， 是的，現在是變了本土， 現在變了本土以800票擊敗這個換言內閣， 星火贏換言， 換言就是左交的代表了、 就是、而星火就是本土的代表 了，是贏800多票，你可想而知現在在大專裡面不只是學生會有幾個人、 嗯嗯、 而是現在這一代的大學生根本上那種97年之後出世，他們那種本土主義的認同已經是自然然的一部分，不是有人 implement， 即是不洗他腦的，其实是现在问题就是很多人以为还是因为他们被人洗脑， 或者被人煽动， 或者被人煽动，其实那样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一样 东西，还有说回校园本身已经是很多这些中港矛盾的一个根源，喂那很自然，我觉得是 他就去了 本土那边的， 你上堂明明是用开广东话的，老师突然间转了国语，跟住明明嗰啲告示係用呢個中英文，中文係用繁體字，突然間中文轉咗用簡體字，佢就係面對緊呢啲咁嘅樣。 冇錯， 係乜？佢嘅身份危機就係咁啊，所以佢更加擁抱住香港人嘅身份。 一定 係 㗎，你同埋佢頭先講啦，縮位嗰啲又係啦，喂，已經有大學生已經即係嗰啲 同埋你簽嗰啲熱門科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仲有研究院啲學額嘅問題咧，所以我就話。佢最先爆發， 可能嗰啲內地生溝咗啲香港女添喎。 咁呢個問啲我覺得，內地生嘅 personal hygiene 又唔係幾好嘅， 一啲啲嘅咋，我唔知啊。 佢食嘢啲大選又唔係，即係啲口氣啊，頭髮又唔髮型又唔好得啊咁。啲女反而得啲，我覺得。 咁但係啲女即係啲港生就溝唔到，咁又係一種矛盾 嘅。報復嘅方法都係咁嘅，溝咗佢先， 但係溝唔到啊嘛，可能係。所以嗰個矛盾又再加劇啦。唉、哎，真係。 但係我覺得你。點都要面對嘅，我覺得呢樣嘢唔係為一場補選咁簡單。 嗯、 我諗係成個即係香港泛民嘅陣營裏邊咧， 由幾年前開始，我覺得由人民力量崛起開始，其實一路都冇認真去回應嗰個問題。 嗯， 佢仍然諗住係舊一套。 嗯， 嗱，你問我，我自己喺民主黨工作咗都好長時間。 嗯嗯， 坦白講，我即係對佢哋有一個 personal 嘅感情喺度，即係咁多年。但我都覺得那條路是盡的了，真的。 嗯嗯嗯， 民主回歸走到絕路的原因就是因為共產黨要你入絕路嘛。 他沒有跟你， 他不放生你， 他沒有跟你民主回歸嘛。 是啊，他沒有放生你嘛，而你當初一廂情願嘛。 是的， 你一廂情願就是說，喂，只要我這樣，只要我這樣，只要我這 樣，跟著大陸又會有民主的進步這樣嘛， 然後你就會接受我，然後大家最終就可以走 在一起了。 但是原來不是的，跟著他說，喂，不用了，我有我自己中國模式， 嗯， 你那套嘢唔啱我， 是 就即係好簡單啫嘛，就係，是，話如果你要玩嘅，你要跟我嗰套玩， 嗯嗯嗯， 係咪？我係重口味嘅，我中意迪辣嘅， 係 咪？我中意捆綁嘅，咁你一係就跟我呢套玩啦，如果唔係嘅話就唔好玩啦。 係 你以為著校服就可以引到我唔得？No， 咁啊嘛， 係 咁你此路不通啦，卿姐著水手裝都唔掂啦。咁你而家嘅問題就係，是，佢迪辣佢又冚唔落，係咁，所以而家唯一方法就係，是，你要。民主回歸是雙向的嘛， 沒錯。 好了，現在就是要準備一國兩制結束了， 嗯， 我想你民主黨是不能夠逃避這個問題， 嗯嗯， 黃之鋒到一國兩制結束的時候他四十多歲， 嗯， 他沒辦法迴避，當然劉慧卿可能釘了到時是吧，那事實上是他六條東西 都有的了，是吧， 二十多年之後 是的， 系啦，就算唔钉都，除非你好似106岁嗰个黑人婆婆咁嘅啫， 唔钉都其实都等于即系政治上钉咗啦。 啊，咁啦，即系已经系半残废啦咁啊。咁如果唔系嘅话，你而家呢一代20几岁嘅人，佢一定会谂2047会点？ 嗯， 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好 make sense 嘅问题。 梗系啦，即系 嗱，我哋呢啲就坦白讲，我哋就回晒堂噶啦，到时已经。一唔系上咗岸，一系就死咗噶啦， 应该死咗居多啦。 我哋几多岁啊？ 我啊， 五条嘢我而家。70几岁啫，都系嘛？25年之后， 我谂住60就玩完噶啦，佢最好。 咁你 所以都差唔 多啲参与呢个旺角，就可能 再早啲就 可能早啲走下走下就可以低咗。咁所以如果你民主派冇办法喺呢个问题里边提出一个政治主张，系 articulate 到年轻一代佢哋嗰种对回归嘅。不满，种种呢20几年嚟嘅恐惧同不满，你永远就会慢慢慢慢就俾时代淘汰， 嗯， 最终民协都不如。你谂到噶，其实嗰种所谓含泪投票，含泪投票点解咁黑人憎？个， 嗯， 原因就系因为你唔系靠你嘅政治主张吸引追随者， 嗯， 而系靠人哋反共同埋嗰种嘅情绪一路以嚟到而家。 嗯嗯嗯嗯。 咁你谂下，有比你更激烈反共嘅人，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反共已经有新嘅趋势，就变咗呢种啦。 系啦，呢种就系真心反共咁样。 系啦，我行动添啊，武力。 系啦， 你仲同我讲含泪投票真系。 咁所以我就话佢下一步，其实如果你提唔到个政治主张，都大镬噶。 嗯嗯嗯。 O K， 你话反暴力，咁数系乜嘢咧？ 系啦， 而呢样嘢系做得到嘅咧？是可以制衡到而家嘅行政獨裁， 同埋係試過和理非嘛，即係試咗佔領和理非啦，所謂都唔係唔得啊嘛，冇料到嘛， 咪共產黨揭咗佢底牌咯。 係啦， 其實呢一步係好自然嘅發展。 嗯嗯嗯嗯， 我成日都估計嘅嘛，我話佔領運動結束之後，下一步係暴動嘅。 係係， 呢個係必然嘅，因為你已經對一般參與者嚟講，你叫我繼續瞓喺馬路嗰度，唔會去噶啦。 係 係咪？大家都知道嗰條此路不通，係共產黨唔放生你哋啊嘛。 嗯， 係唔放生香港人啊嘛。咁所以你話下一步就，我覺得就一定係會嗱，旺角嗰場係唔係嗰場係假嘅， 嗯， 但係未有未緊嚟緊嗰個係真嘅，我覺得可能梁振英宣布連任嗰日就會嚟真嘅啦。 嗯， 咁如果係嘅話，喂，所以呢個就係每一個香港人，你唔好理你支持六定七都好啦， 嗯， 你都要幫自己諗啊，嗯。如果嗰樣嘢嚟嗰陣時候，我哋會企喺邊咧？我哋會唔會出去 咧？ 係，係咪？我哋會唔會企喺譴責嗰邊咧？我甚至係咩咧？喂，等於我想當日很多人飛的下去那些，其實它都是一個選擇來的。 哦，有，是，很多。 是啊，是啊，但是今日今次過了，那個原因就是因為今次只是預演來的。 嗯嗯嗯。 如果下一波是來堅的了， 嗯， 你自己怎樣選擇呢？我相信好像六七年那樣選擇，第一，移民。 嗯。 這個會是其中一個 option。 嗯。 但是我覺得不是最主要的 option 了，已經是。 唔會啦，因為後生嗰一輩未必有咩能力啊嘛。 亦都我覺得香港人喺頭嗰兩次移民潮裏面咧，其實係即係削弱咗香港爭取民主運動嗰個力量嘅，其實。因為好多嘅中產階級咪走咗嘅，而嗰啲係最反共嘅，其實最恐共啊。 但係嗰班友去咗加拿大之後，突然間就變咗好勇共嘅，而家又好都得意喎。 因為揾到食啊嘛。咁咧就第二條路線就係做沉默大多數，我覺得醒咗就好難瞓得翻嘅。咁就第三條路線就 status quo， 即係繼續參與和理非非嘅選舉，通過進入議會爭取民主。咁我覺得此路不通喎，其實已經。而家剩翻個 option， 其實就喺勇武派裏邊嗰個光譜，可以有幾闊嘅啫。而家有學民思潮嘅呢個公投港獨，有呢個城邦派，有呢個嘅本土派，咁如果仲有香港革新論，如果係要企嘅話，究竟邊一個係最接近呢？我覺得其實香港革新論係最接近泛民可以接受得到嘅，其實， 但係都係以呢個港獨為目標噶啦，應該係咪？即係建國啊，或者嗰類咁嘢噶啦，應該都。 由我話完各自不提， 哦，即係一講一中， 係 各表 各自表述係啦，各自不提，佢只有呢個 option 嘅啫，其實，因為 status quo 已經係冇辦法維持噶啦嘛，冇 得 status quo 係啦， 係啊，冇辦法維持噶啦嘛。咁你就係話，如果革新論嘅意思就係話我哋革新自保，革新自保嘅話，你其實都係本土派嚟嘅啦，已經。其實呢個過程等於台灣一樣。台灣國民黨點解要喺即係蔣經國之後，李登輝開始成個將國民黨本土化，跟住大中華街嗰啲咩新黨啊嗰啲咪揈曬出去咯？其實民主派都係要走呢個過程嘅。 係係。 如果唔係嘅話，你根本冇咗個情感動員力啊嘛。其實本土即係一個情感動員嘅能力嚟。係係。咁所以你本土再加勇武，佢對年青人嚟講係贏嘅喎，一定。你每一次都用含淚去壓佢哋咧，其實每一次嘅反彈係仲犀利嘅。其實，即如果就算我當佢贏同輸都好啦，即今次新界東嗰場都冇辦法逃避呢個問題嘅。我反而覺得，如果楊岳橋贏咗，佢哋就會咩咧？就會選擇懶惰，就覺得我市民仍然支持我哋嘅，咁就唔使喐啦。咁我覺得到九月咧，就真係咧，佢哋可能咧就好多人高票落選咯。即如果在那個咁嘅選舉制度裏邊你 swing 走，只要是幾千票你最後尾嗰席就冇噶啦。 又或者調翻轉咧，就係今次周浩鼎贏咗，跟住中間改埋議事規則咧，咁其實九月就唔使選啦，選嚟做乜咧？你都拉布都唔使拉啦，就真係暴動就早啲嚟啦，九月可能已經嚟得啦。 嗱，咁到時就真係用武嘅，其實，其實即係佢哋，我都好奇怪。本文前有一個很邏輯上的一個自相矛盾的問題，其實如果是要用武的話呢，入到去只是佔領立法會主席的位置，其實今晚就可以去， 是隨時也可以， 是不應該通過選舉入去， 沒錯，是搞不到事情， 因為選舉那個是合法鬥爭來的， 沒錯，是的。 如果你採取非法鬥爭的話，其實只要有民意支持的話，今天就拉隊入去爆玻璃入去， 沒錯， 坐了整個位置，坐到天光，那就佔領立法會， 是的，就好像台灣那時 候，台灣式，是的，太陽花學運， 是的，是的， 咁所以系唔需要边个选举去实践嘅，其实呢样嘢 系 呢个一个好基本嘅一个矛盾嘅问题嚟嘅，其实。但系正正就系因为好多时咧，亦都把握咗年青人嗰种嘅对现实冇出路。我觉得而家系唔好话年青人，其实我谂大部分即系热衷于香港嘅民主自由嘅人咧，即系讲核心价值嘅人咧，都觉得冇出路。其实 系 如果到北京宣布梁振英连任嗰下咧，我觉得就绝望添，其实。即我想 自焚的了，泛民就泛民应该 泛民是没想过这个 scenario 啊。究竟在那个香港人绝望的时候，你作为政治运动的领袖，你应该怎样带领香港人回应这个局面，全面不合作运动应该怎么做呢？他从来都没想过这个 option。 他有讲过，但是没做。 不是的，你全面不合作运动的意思就是你不是只在议会里面，是议会内议会外的。那你很多时候你我都说了，你讀施政報告，他讀三個鐘，你都坐喺度聽，都黐線嘅，我覺得。 俾佢八十幾次一帶一路 啊！唔係咯，咁啊喂，大佬你都要 八十帶八十路，八十路。 喂，你都要表個態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睇到眼火爆喎，真係。係咪？你見到陳建波呢類咁嘅人坐喺度喺度牙文牙武嗰陣時，係咪？你如果係適當嘅肢體衝突係有用嘅喎。是不是在立法會裏面適當的肢體衝突， 或者就星期五高鐵這樣成堆出去圍他都可以、啊、現在 阻止他表決，是不是、就是、你要令到他行使他權力的代價越來越大先、嗯、這個是最基本的，我覺得、嗯、但是你要令到他做到呢，你一定要有計劃有部署、嗯、你不可以是野貓式地做、嗯、野貓式地做就很奇怪， 就變成好像陳志全那樣不慎地就被個保安整整親， 又或者是你要遇到個對手豬到好像吳亮星那樣就行 了，陳建波肯定不是那麼豬， 上次你見到的就是那個新界東北、 嗯、 其實就是因為吳亮星夠豬嘛，但是陳建波為什麼換了吳亮星就推了陳建波上去，就肯定是將他打拍曬偉哥啊這樣才推他上去的啦，是不是，那你要想辦法的，其實是、嗯、如果是這樣的話，除了拉布一招之外還有沒有方法可以阻止表決的呢、 嗯、 而這些表決是所謂擦邊球，我覺得 是一個所謂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裡面的一個擦邊球、 嗯、 那怎樣可以利用到立法會的特權、議員的特權而可以做到那件事， 很易即掹電、啊、或者怎樣令到他禁制都禁不到，都是一種方法來的， 你想想陶謹申被人誤會禁制最後平反之後那種開心你叫他去參加非法鬥爭是吧， 是 即佢俾阿陳婉嫻 暈嗰啲咁多仔， 佢俾阿陳婉嫻誤會，嗰下傷心，到最後尾平反之後嗰下喜悦，簡直係兩個情侶嚟嘅，我覺得真係，所以就不能寄望噶啦，我覺得，即係我同佢哋做咗咁多年，亦都即係睇住佢哋一路由零嘅議席到十三個議席，一路發展到而家，其實我覺得已經係氣數已盡。 係。 亦都係可以咁講，佢哋嘅即係如果冠冕堂皇啲，就係佢哋嘅時代嘅使命已經結束啦。 嗯， 係嘛？而佢哋當唔肯主動交落去，佢哋主動交班都好啦，佢哋要放生下邊嗰班人。 嗯， 放生下邊嗰班人其實唔係淨係俾佢哋去選啊，而係你要重新 position 嗰個政黨。 嗯， 你諗下英國 David Cameron 而家受到好嚴重嘅挑戰。 嗯、 就係、是、呢個倫敦市長呢、這個 Johnson。就已經是公開發表了這個退出歐盟的言論的時候，他就是最大的衝擊，因為他覺得這個 David Cameron 是拿不到一個好的deal回來，所以他就要挑戰他黨魁的地位，下一步這個就是人家民主政黨的一套的遊戲規則，所以他會更新的，他會更新的原因就是當你抱殘守缺，而大部分的黨員覺得你 protect 不到他們的利益的時候，他就會堆你下 去， 但這個是不會在香港發生的，其實、 嗯、 是不是你放生不到歐樂軒、啊、羅建熙、啊、林卓廷、啊、這班的時候、嗯、他們沒辦法的，只有含淚跟著大佬死的 或者最多是含淚玩捏 是不是，即你給他選沒用，你要放生他，他要提出他的政治主張，而他的政治主張我覺得是可以站在一個本土的光譜裏面，即使你說他是最保守的，也好，他也是站在一個本土論述的一個光譜裏面，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都說我都幫他隔個價了，其實看看市場有什麼適合他，就是這個香港革新論，其他的都是蓋不下的了，我覺得其實不過我甚至懷疑連革新論那套論述 他都蓋不下，即是本土那一塊東西他都不進去， 不是你看到的，范國威就很順利過渡，毛孟靜那些就順利過渡，所以你看到他區議會為什麼新民主同盟是會大勝 14席 是有原因的嘛，他可以有能力提名一個選立法會，所以鄭家富的古惑經常推他去吧，給他一個新界東的位置我去，因為政府沒有生意嘛啊，即係呢、這個，即係蘋果咁樣問嘅，佢又答嗰下，真係好笑喎！其實我覺得 咁坦白啊， 係啊，咁坦白啊，真係問題就係而家就算做咗立法會議員，證婚都冇生意嘅，個原因就因為結婚嘅人越嚟越少。 冇錯 係 啊，結咩婚？ 根本就唔係話你冇人氣嘅問題，即係唔好誤會咗個問題，以為你做翻立法會議員有人氣嘅話，就多人揾你證婚，而因為結婚嘅人越嚟越少，呢、這個真係房屋問題嚟。 係 因为大家买不到楼， 冇错，已经攞分啦，啲人即系又唔摆酒， 又唔摆酒，又唔摆楼，又唔食，系啦，就大家住埋一齐咁啊！ 而家再搞下搞下就唔分添啊！直情， 我好似日本咁咯，日本就唔结婚啦，我觉得个原因就系佢觉得同嗰啲 A C G girl dating 仲好啲啊嘛，仲好过真人啊嘛， 系 嘛，跟住咪慢慢慢慢咪发展出嗰啲嘅，即系呢个 叫做 masturbation industry 啊，而家叫做 係， 即係嗰啲同 masturbation 有關嘅嗰啲嘅產品啊，係相當之普及嘅。 啲飛機杯啊， 飛機杯有 N 種嘅飛機杯啊，有 N 嘅形狀嘅飛機杯啊， 名器啊嗰啲 咁樣係啊。咁咧就即係慢慢慢慢，我諗香港都係個市場嚟嘅。坦白講，因為咁嘅話，房屋問題嚟噶嘛，呢個都係。 咁又係， 係嘛？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就好多人都繼續喺度問緊咧。究竟新界東的選舉是怎樣呢？我剛才都說了，其實 那場選舉呢，其實呢不是只是一個補選的，我覺得其實是兩條路線來的，我覺得當然兩條路線裡面執行的人呢，就大家都各自有自己的評價啦，人得還是不得，但我覺得這個路線之爭是會一路延續到去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絕對會 是牌面上，我覺得呢亦都，我覺得泛民真係咧，唔可以再係坐視不理，坐喺度，即係叫人大局為重。我覺得佢會喺嗰個嘅超級區議會嗰度咧，都會陷入苦戰嘅。 係， 唔單止淨係分區直選。咁亦都點樣要思考咧？就係話，同學民思潮啊呢啲團體咧，呢啲新嘅政黨，其實建立一個友好嘅關係。因為那個如果即係大家都相信個光譜拉闊咗嘅話咧，唔一定係一個敵對嘅關係嘅。 我應該要合作協調添， 但我估都唔會。 但係唔會咯，你諗下。 周挺唔係啊嘛？咩料啊咁啊？ 雷動點雷動啊？即係喂，連雷動講出嚟，民主黨已經第一時間就覺得戇居啦，否決啦咁樣咯。 咁冇嘅，我覺得其實係最終咧，我就希望咩咧？民主黨大敗一次。咁對香港嚟講係好事嚟， 呢個一定遲早會發生嘅，好快 發生。唔係，我覺得係對香港係好事，亦都好多選民諗清楚啦，大家唔要和理非啦，咁咪令到佢大敗啦。咁議會會變成點咧？街頭運動會變成點咧？大家就睇得更加清楚，我覺得。即係從而你嘅選擇嗰陣時係會，即係自己嗰個判斷啊，係會準確啲。因為而家就好多時就係搬龍門噶嘛，好多人都係，即係你叫佢 A， 佢話 B， 你話 B 佢 C 咁樣啊。咁所以就唔清唔楚嘅，咁就今集到此為止啦。 好啊， 系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好，拜拜。拜拜。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天才。